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

别离，情人匆匆远走，为了谁？谁令你嫌弃？当爱被遗弃，愿往事不多记，我的心。 上衣

身边，要不要再见面？没办法，还是想念。突然想看你的脸，熟悉的感觉。不牵手也可以漫步风霜雨雪，不能相见也要朝思暮念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很好。爱一生恋一世，我也会等你到老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。你的笑，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靠。只想让你知道。 生命多少片光荣的历史，我一定记不清。千千万万个生命在大地的怀里，万万句句的流水涌在心里。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，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。 林峰有一群朴素的少年，轻轻松松地走远，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。 说来并不稀奇， 多少次艰苦的开始，他一样爱过去。 患得患失的光阴，只是从前的命运。 奔向未来的憧憬，充满大力。